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79回，初春天气乍暖还寒，昨日院子里的迎春刚刚发出嫩芽，夜里又下了一场冷雨，将些微春意逼退回去。小厮双喜抱了满满一怀的画轴，踩过地上大大小小的水洼，一路飞奔。来到书房门口时，冷不防脚下打滑，往前扑跌了一下，怀里的画卷便咕噜噜滚浆出来，其中一幅恰好展开摊在谢之芳脚下。白色的宣纸上惟妙惟肖地画着一位蓝衣公子的肖像。谢之芳拾起来扫了两眼，狠狠皱了皱眉， 左眼角有痣，乃克妻之相。 他将那画像抛到一边，又捡起下一卷， 何统领家的二公子，这人我只见过一回，不知为人如何，但何统领打老婆是出了名的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想来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双喜爬起来跟在他身后接他扔出去的画轴，耳边听得自家小少爷如前两日般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左右是哪一个都配不上大小姐。 宋三公子可是包了秦花魁的那个败家子？ 谢之芳嗤笑一声， 这样肮脏的色中恶鬼，底下的人是瞎了眼吗？也敢递到我面前？ 双喜额角滴汗，小心道， 宋三公子去年被宋大人狠狠打了一顿，如今已大改了，听说打算参加今年的科举，说不得能中个探花郎， 便是中了状元也改不了他嫖过妓子的事实。 谢之芳冷冷地瞥他一眼，将画像胡乱卷成一团丢给他， 连给我姐姐提鞋都不配。 挑了大半个时辰，双喜早已领略到层出不穷的挑剔理由，像什么祖籍在东南，饮食习惯不同，姐姐嫁过去难免受委屈，母亲善妒成性，说不定连儿媳妇的醋也要吃，太过文弱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，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根本护不住姐姐。最离谱的是，好不容易碰见一个父母和美、内宅干净、本人也算上进争气的世家公子，谢之芳憋了好半天，竟然挑起他生辰八字的毛病，装模作样的掐指一算道， 此人和我姐姐八字相形，不妥不妥。 少爷，满长安的适龄公子已经过了个遍，真就没一个您瞧得上的吗？ 这就没了？ 谢之芳诧异地转头看他， 这届世家子弟如此差劲吗？ 双喜沉默半晌，壮着胆子道， 少爷，您真不觉得是您过于挑剔了吗？ 谢之芳闻言脸色一变， 这些公子无一不是属下们细细查问过品行家世，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以奴才的拙见，哪一个单拎出来都很看得过去。 双喜指了指他手里那张被他评为八字不合的公子的画像， 就说这吕家的大公子也在夫人的待选名单里，夫人和吕夫人自闺中便情同姐妹，说是知根知底也不为过，连他都没说出什么不好，想来是极妥当的。 母亲也在帮姐姐挑选夫婿？ 谢之芳莫名的心里一酸，手指下意识攥紧，将吕公子的脸捏得皱皱巴巴的。 对呀，大小姐到了待嫁的年龄，从下定到成亲最快也要半年时间，不能再耽搁了，少爷不是也和夫人想到了一处，这才如此着急吗？ 谢之芳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勉强控制好情绪，将吕公子的画像抚平，又从双喜怀里挑了几个勉强过得去的，步履沉重地往后院去。谢之真正看着几个丫鬟在院子里逗獒犬玩，这半年来乌云吃得饱睡得香，长了不少的个头，直立起来足有一人多高， 皮毛油光水滑，性情活泼又颇通人性，很得众人喜欢。 五元，接着。 青梅笑如银铃，将一个五彩碎布缝成的绣球抛到远处，使乌云去追。啪的一声，绣球撞到谢之方的脑袋，砸得魂不守舍的他愣了一愣。下一刻，身形强壮的大犬飞扑过来，将他一下压倒在地，叼着绣球兴奋地呼哈呼哈，口水淌了他一脸。青梅吓了一跳，连忙跑过来认错道： 少爷，对不住，您受惊了吧？ 谢之方将沉重的乌云掀翻在地，推开他热情凑过来的胖脸，用袖子擦了擦脸上口水，坐在地上看向一步步朝他走来的姐姐。这么好的姐姐，他舍不得她出嫁，想把她永远留在家里。他还想抱她亲她，想对她做很多逾越姐弟界限的亲密之事。 阿唐，没事吧？ 下一刻，谢之真温柔的嗓音打断了他荒唐的起念。 啊，我没事。 谢之方慌忙站起身，掸了掸身上的灰尘。谢之真看见散落一地的画轴，好奇地捡起一幅。 这是什么？ 谢之方克制住将画轴抢回来的冲动，端着一张平静的脸，在姐姐身边细细讲起每位公子的家世和性情。谢之真越听越脸红，将画像塞回去道： 此事自有母亲做主，你我私下里议论外难，不成体统。 姐姐这话说的不对，女子嫁人如投胎，自然应该多方查问，三思而行。齐星城空长了副好相貌，当初将我们所有人都哄了过去，谁成想竟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色中恶鬼呢？姐姐若稀里糊涂地嫁给一个像他那样的人，岂不白白贻误了终身？咱们家不兴盲婚哑嫁那一套，姐姐你仔细看看，若有哪个顺眼的，我亲自去探一探他的为人。 说了好半日，谢之真见实在磨不过他，便道： 阿唐，你帮我挑吧，我信得过你的眼光。 看他一脸信赖，谢之方的心里越发不是滋味，闷闷地嗯了一声，转移话题道： 明日进宫赴宴，姐姐打算穿哪件衣裳？ 琵琶拿出一套天青色的衣裙，颜色素雅，样式简洁，搭配着较为华丽的墨绿色织锦腰带，不至于过于平庸，又不算出挑，算得上恰到好处。谢之方点了点头，赞道： 极好，丽贵妃和一众嫔妃最喜争奇斗艳，明日必定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咱们不与他们争锋，就这样落落大方的最合适不过了。 他又对谢之真道： 姐姐不必害怕，明日我陪你一起入宫，如非必要，绝不离你左右。丽贵妃再怎么跋扈，也不好为难外臣女眷呢。你在她跟前点个卯，趁人不备悄悄出来，咱们去太子宫中慢慢说话，用过晚膳便回家。 谢之真含笑答应了。翌日午后，谢之方将姐姐扶进马车，亲自驾马随行，在十余名护卫和丫鬟的簇拥下，向着龙楼凤池而去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